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扩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今天过得开心吗？有没有生气呢？看资讯说，生气一个小时等于熬夜六个小时呢。心理学家通过病例分析发现，生气一个小时造成的体力和精神消耗相当于熬夜六个小时。我们人的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释放的话呢，就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肠胃紊乱，免疫力下降，引起皮肤弹性的下降，色素沉着，甚至诱发疾病。简单来说，生闷气呢，就是对自己施加酷刑。生气不单只会变丑，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。

有一个千古谜题是这样的，怎么样才可以让家长不在快用完的洗发液里面掺水呢？当然我好像也继承了这样一个习惯，都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，大家应该都是这么做的吧。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一些习惯是你有我也有的大家都有的呢？ 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，好空洞。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震中悸动。我问自己，有你爱你有多浓？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？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震中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。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。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要不是今天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

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，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，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。看人生匆匆，愿我们同享光荣，愿我们的 都说要管住嘴迈开腿，但是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的我，吃完躺在床上就开始纳闷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变美变瘦呢？这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啊，你呢？

是一件让人感到很幸福的事情。 祝福经典969五周年生日快乐，同时也希望会一直陪伴我们这些热爱音乐的人，希望节目越办越好，举办更多的有意义的活动，一直温暖着我们。 衷心的希望969在下一个五年，在更多的五年，带给我们更多的经典，带给我们更多的温暖。祝969五周年生日快乐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奥里森·马登在《一生的资本》当中写到说，任何时候，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，不应该让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，而应该反过来控制住情绪，把自己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。生活当中，那些把情绪处理得当的人，往往更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和尊重。希望你也可以学会情绪管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聆听。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城市放牧，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，拜拜。 想得开，是已经习惯还是爱，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，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 你为何不掉过头去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，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，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，哦，这一季， 哦，这一季 总算有些值得回忆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。